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只是该停了，没有我你呀。 侧的某种气息，无意间经过，把往日笑与泪勾起，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，原来从未忘记。 怎么改变，你